情歌关掉，怕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 放纵。

失守了天长。试图坚强，不想用力伪装，我的心碎了满地。不再拥有你，不再拥有你。得不到都离去，寒夜一路逼近，带走你的胜利，剩越多余的言语。出来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In your way, I got your booty shaking, screaming, I like it. 世界尽情入侵你的脑细胞，我的声音在燃烧，听着节奏在烦恼，静静的听，我释放心中所有的信心，只为所能量。你知道我再次出击，让我证明耐心的时间，每一秒飞翔，还要耐心的等，因为我闪闪就发光，我闪闪就发亮。你爸爸也爱我，你妈妈更爱我。Yo, 在谁是 rap 的 MVP？ 别人手中是我握着 MIC， 是我 是你是你是我是我还是我 Now that I'm back You will never get your life I'm bad yo You love it I'm bad yo You know it 那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d yo You like it I'm bad yo You know it 那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你是否曾经站在冰冷冷的壁咚上抱着双膝捶得胸身体却是无法生根问候你你还敢用来嘲笑你你不能动到怀疑你你不能生了到底是谁就是我跌倒之后非得爬起来再做人我穿着背后球衣好好做法我管你闭着眼睛怎么去想怎么看我我管你东说西说怎么样这是我这是 know that I can see you know that I can be 我即使闭上眼睛我照样听着呼唤声音千万不要不能掉以轻心我释放我的动力我的背影无时无刻让这里不然去忽视我的存在我的态度还得知道这不应该我照我的方式站起来就算我知道你都不认你都不信 I'm bad yo you like it I'm bad yo you know it 那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d yo you like it I'm bad yo you know it 那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谁是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She's so pretty. Yeah, it's just a daily casual. 你就不必说这树要走，就走自己的路，超越自己，掌握自己，掌控一切，主宰一切。别让别人知道你会后悔，你始终有一切。 Danielle, you know life ain't easy, but you gotta do it. 自己手中拥有自己的梦，别说在挫折当中，听说胜者为王霸就没空，你就别人输就输，我真的不在乎。M to the V, that's me. I'm bad, yo, you like it. I'm bad, yo, you know it. 那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d, yo, you like it. I'm bad, yo, you know it. 那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d, yo, you like it. 那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d, yo, you like it. I'm bad, yo, you know it. 那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Back. 真的是束缚，为何你能爱得轻松自如？你说你天生爱孤独，两人生活有点太辛苦。我不像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想要却要不到你安抚，眼前是什么路，已看不清楚。我不像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有你幸福，我所能适应的